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近日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体现金正日爱国主义，促进富强祖国建设。